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沈乔很快寻到白龙观，发现的确简陋。从外面看，除了白龙观三字匾额还算清晰，余者苔痕处处，屋瓦腐朽，不知已有多少年没修缮打理过。说是有两个道童，可大门虚掩，从外面走到天井处，却连人影都未见一个。直到沈乔扬声询问三四次，方才有个小道童打着呵欠从里头走出来。 郎君所谓何来？ 哦，请问这位小道长，前些日子是否有一行人来此借宿？哦，为首的是一年轻男子，带着一名女子，两名老者，兴许还有门人若干。那男子耳朵下方有一颗红痣，他们也许穿着道袍，也许没有。 没有，我们道观一天到晚冷冷清清的，都已经许久未曾有人来过了。 那不知此地可有空余客房，在下想借宿一宿。 有是有，不过客房久未打扫，你得自己清理。 多谢，有栖身之处足矣。请问小道长，此间观主可在？借了主人家的地方，总要去道谢一声。 不用了，我师父不见外人的，反正你也只是借宿而已，又不是要钱，见不见都没所谓，跟我走吧。 他带着沈乔穿过道观正殿，来到后院其中一间屋子门前，推开门，一股经年陈腐的尘土味扑面而来。小道童自己都连连呛咳起来，手一边在鼻子面前使劲扇。 你看这么脏，你真能睡？ 他拿眼斜睨着沈乔。沈乔看了一下，床是脏了点，扫帚抹布却都是现成的，前边也有井，打扫一下就能将就。从前玄都山上，他即使贵为掌教，住宿也未见得就多么豪华舒适。 可以的，多谢小道长了。 过午不食，灶房不开火了，要吃饭你就自己烧，水壶水杯灶房里有。不过没米没面，你若想买吃的，出门过一条街的集市就有，你得赶快了，晚了人家就收市了。 这样的招待也难怪坐落京城却根本没有香客上门，除了百姓上佛之外，恐怕此间主人的态度也很成问题。沈乔却什么也没说，只含笑一一答应下来。待道童一走，他就开始洒水扫地擦拭床铺。不一会儿，道童去而复返，却带着一股兴奋。 这位公子，你快出去看看，外面来了好几辆马车，载了好多东西过来，指明说是要送给你的呢。 对方可有报上姓名？ 没呢，你快出去瞧瞧吧。 小道童自小在道观长大，从未见过如此阵仗，没等沈乔回答，又大呼小叫跑去找观主。沈乔走到门口，果然见到几辆马车停在那里，几口箱子从车上被搬下来。为首之人做仆役打扮，却非寻常仆役，从模样衣裳来看，起码也该是在主人身边听差的侍从才是。对方见沈乔出来，上前一步，却不走近。 敢问来者可是沈乔？ 不错。 啊，在下奉彭城县公之命前来送礼。 彭城县公是何人？我并不相识。 啊，彭城县公说你对他有恩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所以命人送来礼物，还请公子笑纳。打开箱子。 白龙观观主此时跟着小道童匆匆出来迎接，也来不及与沈乔打招呼，便先被正在打开的箱子吸引了注意力。但他们随即啊了一声，声音并非惊叹，而是不可思议。只因箱子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、绫罗绸缎，而是满满的驴肉夹饼。箱子一打开，热腾腾的驴肉香气就扑鼻而来。观主与两名小道童忍不住咽了一口口水。 彭城县公让小人转告，当日他承蒙恩惠，吃了你几个夹饼，如今加倍奉还。哎，不知这几箱够不够啊？如果不够， 小人再送几箱过来。 够了，我正愁道观里没开火，晚饭不知如何解决。多谢你家主人的及时雨，这两日的伙食总算有着落了。 那仆从许是没想到沈乔会如此反应，微微一愣之后，脸上的轻视之意更浓，显然觉得沈乔太好打发，自家主人用这个法子来报恩，必然也是此人曾得罪过他的缘故。如此一想，便没把沈乔当回事，点点头道：“ 啊，那小人就回去复命了。你们两个，把箱子里的驴肉夹饼都倒出来吧。”“ 啊，你们做甚？好端端的夹饼都弄脏了。”“ 啊，哈哈，主人说送饼，可没说连箱子一起送。” 驴肉夹饼被倾倒一地，汁水流溢出来，香气很快吸引了蚊虫过来，围着夹饼嗡嗡作响。观主他们原还想拿起来拍开尘土再吃，这下也不能了，都敢怒不敢言，满脸可惜地看着那些夹饼。沈乔脸上终于没了笑容，面色微微沉了下来。当年的陈宫在破庙里连个夹饼都吃不上，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便兴高采烈，心花怒放，如今却也能为了一己之喜怒而做出这种事来，也不知是权势富贵当真熏人眼，还是环境容易改变一个人的心性。 站住！ 公子有何见教啊？ 你们将这些夹饼吃完再走。 公子说笑了，这本来就是主人送给公子的，我们如何能吃啊？公子慢用啊。 他转身没走几步，得意洋洋的笑容就变成了惊恐，因为他手腕传来难以忍受的剧痛，而原本距离他十来步远的沈乔不知何时已近在眼前。 这松手！ 天赐五谷， 松手！ 真知重视。城外尚且还有许多人吃不上饭，劳烦你们将这些夹饼吃了再走。 凭什么？你可知道我们是谁？彭城县公可是如今最得陛下宠爱的。 我不认识什么彭城县公，若不肯吃，你们今日一个也别想走。 似乎有人偏偏不信邪，沈乔才刚说完，一个车夫转身就跑，还未走出三步，整个人突然往前扑倒，直接没法动弹了。 吃吗？ 沈乔，别后悔，你若敢羞辱我，主人他日必将百倍千倍奉还。啊， 吃吗？ 你不敢。 他惨叫起来，色厉内荏瞬间化为痛苦。原来是沈乔按住他的手腕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法，明明对方手腕也不见骨折受伤，他却已经露出了一脸难以忍受的模样，旁人看着都心头一寒。 吃吗？ 沈乔的语气依旧平和，视线却从那侍从转向在场众人，被他目光扫过的人都纷纷低下头，不敢与其直视。此时此刻，侍从哪里还敢嚣张，语气大为转变，哆哆嗦嗦道：“ 好叫公子知道，主人只让我们送夹饼来，并没有让小人将夹饼都倒出来，是小人自作主张，还请公子原谅。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小人计较呀。”“ 不想我计较，就将夹饼都吃了。否则我若找你们主人算账，你们主人回头难免要将火发到你身上，你自己可想好了？” 侍从欲哭无泪，只得趴在地上捡起饼来吃。那些夹饼落在地上已经半冷了，入口还混着沙石。而这侍从自打跟了陈宫之后，吃得比一般殷实人家还好，哪里碰过这种连府中的狗都不吃的食物，当时咬了一口，眼泪都要跟着下来了。奈何沈乔还在旁边盯着他看，他只能一口口咽下去，表情跟吞毒药似的。他见同行其他人还愣愣瞧着自己，不由吼道：“ 还不能帮忙吃啊！”“ 是。” 众人心里百般不愿，只因这侍从在主人面前很得用，所以不得不跟着蹲下来捡起夹饼吃。 自打成为天子新宠，彭城县公一时风头无两，连这道观里的观主都有所耳闻。眼见沈乔对这些人毫不客气，都吃惊得合不拢嘴。小道童扯扯观主的衣角，小声问： 师父，万一那个什么县公回来算账，我们会不会被连累啊？ 你闭嘴，没看人家武功厉害着呢。 沈乔听见了，却装作没听见。那些人吃了十几个饼，纷纷哭丧着脸表示自己实在是吃不下了，请沈乔放他们一马。然而地上起码还有几十个饼。 哎呦，公子啊，小人实在是吃不下了。要不您让我把剩下的带走，小人回去接着吃，行不行？ 就算让你们拿回去，你们必然也是在路上就扔了。一定要在这里吃完，不然就别想走。 哎呦，公子啊，主人还等着小人回去复命呢。 他等不到你，自然就会再派人过来，到时候不就有人帮你们吃了。 侍从再也不敢吭声，开始埋头苦吃，从傍晚时分吃到夜幕降临。十几个人狼吞虎咽，胡吃海塞，吃到最后都肚皮滚圆，面露土色，沈乔才让他们停下来。众人如获大赦，差点连腰都直不起来，只能互相搀扶，恭恭敬敬过来向沈乔请罪。 回去转告你们主人，我只是路过此处歇脚，并不常住，明日就要走了，你们不必想着要为难观主。 沈公子说笑了，我们如何敢呢？ 其实若非沈乔说破，他本来就有这个打算的。沈乔没再说什么，直接放行让他们离开。见那些煞星走远，观主这才上前叹息： 哎呀，这位郎君，你可是给我们道观惹了不小的麻烦呐！我们往常深居简出，从不惹是生非，如今祸从天降，这是招谁惹谁了？这， 你不必担心，此事本与你们无关。明日我会亲自去找那人说清楚，他们就不会再来找你们了。 最好是这样。 啊，给几位添麻烦了，我身上钱也不多，一点心意算是香油钱，不知够不够。 勉强吧啊，这个夜深寒气重，还请入内歇息吧。 好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